普罗价值，全民政治。My Radio 2012， 每星期都会请不同的嘉宾，讨论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场，擦出不同的火花。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8:09，有陈伟业同你论证一小时。 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在战意高昂的一个晚上开始了今天的毓民踩场。咁嗱，我做节目咧， 我谢谢地 台长战意高昂，我同音台都借咗一半啦。 台长就战意高昂，阿大舅话有个中指动意，哎呀真系好啦，我又可以唞几个钟。哇，我你啲战意好弱啊，大佬， 买你哋两个战意弱唔紧要啦，最紧有生力军。点样好生力军啊？ 生力军咪郑家富咯，但系一丁好难搞啊，大佬。 哦，一个即系参与就其他人都会考虑嘅。咁啊，大家千祈就唔好对呢件事悲观。因为点解咧？就算只有郑家富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支持嚟，系咪？ 唔系，我哋好多谢佢嘅， 系嘛？ 因为我礼拜六朝头早同佢一齐开会，闭门会议开嗰个西九嗰、那个，即系调查梁振英嗰个专责委员会。我哋而家开始开闭门会议，听日又要开啊，就系写报告啊嘛，逐字即系去讨论嗰个报告噶嘛。咁因为中间有啲嘢坚决挺梁嘅，例如梁美芬嗰啲喺度搞搞震啊嘛，你明唔明？所以嘥好多时间。 你唔可以透露呢啲闭门会议嘅机密资料噶。 冇透噶咯啊！我一啲内容都冇讲到，我净系讲有啲挺梁喺度死撑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咁呢个我唔讲，人哋都知咧，系咪？咁就所以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我哋基本上就算即系流会都好啦，我哋都继续开会咧。咁我礼拜六见到佢朝头早，咁我同佢倾，叫佢帮帮手，咁佢就话义不容辞 ，OK， 佢咁啦。 我谂佢谂咗好耐㗎啦，不过即係佢係等到你要开口佢先至咁即係出声嘅啫。 我真係自己开口同佢讲。 嗱，今日呢其实就好多好多话题要讨论嘅。嗱，但係第一样嘢，无论我或者听众都关心一样嘢，郁敏你隻眼点先？ 隻眼呢，嗱就大舅就即係好担心啦。 唔係你大舅，我都担心啊。 唔係因为大舅。 我担心原因因为我驚你上嚟唔上嚟做节目啊。 因为大舅先同啲记者讲㗎嘛。所以呢个一定要喺度讲清楚，就唔係我走去同啲记者讲㗎嘛。係大舅同啲记者讲咗之后啲记者嚟问我㗎嘛。你明咩？咁我情况就係上个礼拜五就流会之前呢，咁就我哋开会开到嗱，礼拜三开会，礼拜四开会，礼拜五啦，系咪？咁礼拜五嘅上午9:00开始开会，就开到1:00就食饭。咁主席就话嗱，今日呢就要腾啲时间出嚟开内会同埋财委会，因为财委会要拨钱。咁于是呢就喺开财委会嗰个阶段呢，我就数出去复诊，你明唔明？就咁，因为唔系我冇时间去复诊啊嘛。咁复诊嘅时候呢就。即係個醫生就唉即係埋喺度你知啦即係鞋啦咁你鞋啲就知道。 佢有冇叫你唔好拉布 佢冇。醫生好好嘅。 唔係你要再講返補充啲呢冇。再上個禮拜五你去動手術。 係啦我最上個禮拜五做手術咁就跟住嗰個禮拜五之前呢個禮拜五呢就即係拉布流會嗰一日啦晏晝我就去复诊啦嘛，咁复诊嘅时候就医生话要加药，同埋你一定要充分休息。佢话我见到你立法会啲片段，佢话唉，咁就喺度鞋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就话只眼咧就有少少即系已经即系点讲咧就 唔妥啦， 唔妥啦，即系 讲晒唔妥。 咁大舅咁我大舅问我同大舅咁大舅就同啲记者讲啊，佢唔掂啊，佢眼疾恶化啊，分分钟入医院啊，拉布唔到啊，咁样。咁我而家即係呢兩日希望即係休息多少少係咪咁就可能個情況又會好啲都未定咁但係而家有多個人幫拖咁大舅其實就最熬底㗎啦因為佢如果我冧咗呢佢點頂呀你睇下嗰日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四夜晚同埋禮拜五日頭呢、這個咁即係

喂， 唔係要多謝佢不斷提啊嘛，等啲人知道我哋拉。 所以唔係我哋而家鬧佢話鬧佢，其實我心都係多謝佢嘅，你明唔明啊？即 係冇咁多電台、電視台， 係咪啊？我心都係多謝佢嘅，即係證明呢啲唔係對手咯，真係唔係對手咯。 屎到叫， 一屎到，喂你咁嘅環境，使乜講呢啲嘢啫？喂，立法會議員根據議事規則行使佢職權，係咪？有咩問題啊？ 嗯， 立法會主席。系嘛？佢即系佢而家佢今日讲啲嘢咧，一礼拜讲啲嘢系连曾玉成都喐埋嘅，你有冇听到啊？ 系 啊， 姑息拉布嘅人，边个姑息拉布啊？曾玉成 啊嘛， 系嘛？ 系 喺佢标准嚟讲，系喐埋曾玉成啊？睇唔睇到啊？曾玉成系一个好聪明嘅人，佢系听得到噶嘛，所以佢咪礼拜三接受呢个梁家杰嗰个由休会动议辩论都出咗咩？ 拉长啲， 就拉长啲，又拉多几个钟头。搞政治呢咁嘅港共真係翻屋企瞓覺啦，真係係咪？你喐周玉成咁啊，好明顯啊嘛，係咪？同埋嗰啲姑息拉布嘅人，邊個姑息拉布嗱？而家點提佢嘅講法就係周玉成，我哋認為周玉成而家受唔住壓力，想收緊我哋，佢就認為周玉成姑息我哋，係咪？所以周玉成興起上嚟就禮拜三日接受呢、這個即係、就是、梁家傑嗰個休會動議辯論， 個 民黨再又拗幾個鐘，係咪？所以即係政治係咪？唔係好似你咁樣玩嘅，係咪？叫人唔好投票俾我哋，遲啲如果一報咗名，你咁樣講啊，我 ICC 告你，話俾你聽，係咪？一定係 ICC 告你梁振英，係咪？我睇你點做？喂，呢、這個真係契弟都冇人有，你發覺真係，我未見過一個人契弟過梁振英嘅。話俾你，曾蔭權嗰啲係蠢，同埋咧，即係契弟得嚟咧就係 cheap， 呢個契弟得嚟係賤，係咪？講完，喂，我驚你啊！你估真係係咪？你夠膽啊出嚟同我哋辯論？大家隻抽讓你半臂即係垃圾到不堪，一日抽我哋水睇唔睇到啊？雖然我而家喺度義憤填膺，其實我心都好開心。 有你見到佢咁樣連日即係嘅講法咧，即係反映到佢好多心理問題， 有病啊！根本係 我發覺佢有好嚴重嘅自卑感。即係你佢嗰啲，即係我哋做慣社工啊、分析人嗰啲咁嘅行為啲咁嘅嘢咧，佢呢啲明顯係有好強烈嘅自卑感，而引起一啲嘅行為同埋情緒嘅反應，係嘛？即係第一，喂大佬，佢啱啱當選，如果你照嗰、那個即係安排嚟講咧，係唔應該喺度指指點點嘅，絕對唔適合嘅。啊，鬱敏都講咗啦，大佬你係後任啫，係嘛？你而家現時政府仍然係執政，你冇可能，亦都唔應該咧。喺度即係， 我諗佢當咗而家自己係咗特首嚟㗎啦，係啊，佢當咗自己特首嚟㗎。 批評拉布係連續講咗三日， 即係好不智嘅。 佢係不顧份制 啊！ 你知唔知啊？ 呢個係 即係 曾蔭權都冇講啊， 好錯嘅 啊！曾蔭權都冇講。 即係就算你喺政府嗰、那個分工嚟講咧，仍然係憲制事務局處理緊，局長處理緊，係、嘛？即係政務司都係間中出下聲，成日出聲。 禮拜三嗰、個休會辯論十五分鐘，起碼十分鐘招呼佢㗎啦，大舊，我話佢聽，起碼十分鐘招呼佢㗎啦，係咪？你解俾我聽，點解起唔到屋？關拉布事。喂，你唔搞五司十四局，照三司十二局，咁家產冇個房屋局嘅咩？係、咪？屋唔可以繼續起嘅咩？係、咪？即係。我哋一定要駁斥佢，而家係喺度蠱惑人心啊嘛。咁、有啲盲目會俾佢點到噶嘛。咁、又嚇住佢，而家佢嘅做法，佢以為好高明嘅，又嚇住啲泛民主派，係咪？又喺度幫你建制派助選，即係你要搞清楚，我哋係攞唔到建制派支持者嘅票嘅。OK， 你越講就只會令到我哋啲支持者就更加堅固。系嘛？我啲鐵票咧就更加穩陣，就係、咁簡單。所以你呢種做法咧，叫人三個月之後唔好投票俾我哋咧，呢、這個咧就叫做即係皇上講嗰個無極限，係咪？就係呢啲啦。我話俾你聽咧，所以你證明梁振英呢個人真係冇料到，一味喺口舌上要揾著數。我話俾你聽，你哋大家期待啦。佢七月一号就任，十月去要攞要有施政报告嚟立法会嘅时候，一定羞辱佢嘅。我话俾你听，冇得倾啊！呢、个系一定唔会俾面你，系咪？使乜俾面你啊？系咪？所以即系而家我哋个形势睇落嚟好似好险峻，系咪？其实系形势大好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即系起码呢一件事拉布呢一件事，即系我自己睇到我落街， 係咪佢哋成日講落區啦，見到啲選民啦，包括佢個契弟啦，或啲市民同佢講好反感啊，即係唔好意思啊，咁家產我落親區見到嗰啲人都話贊成嘅， 反對嗰啲見到你即刻行開， 唔係啊，反對咪嚟鬧我都冇人鬧我啊，我派花禮拜任家產個個都喺度，哎呀問得加油咁樣嘅，係咪？我最好寫九龍城，有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走埋嚟， 喂太后示意， 有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走埋嚟啊，佢話黃毓民。我同你讲，话我以为佢埋嚟吉我个伯，历史一定会俾你一个公正嘅评价。一个七十几岁个老人家走埋嚟啊，跟住同我揸手啊，你明唔明？我撞到嗰啲啊，都系高度评价嘅，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咁家产话见到市民个个话佢反感，有几多个话反感？佢嗰种表达方式系同梁美芬一模一样。我成日落區啊，見到啲市民啊，佢哋都話認為好非常之反感啊，咁啊，我啊落區啊，成日見到啲市民啊，話對梁美芬非常之反感啊，對梁振英非常之反感啊，因為嗰啲人民意啊，咁啊鬥票多啦，不如係嘛？你689票，咁家產我60000多票，鬥票多啦，係咪？所以咧，根本咧，即係我哋。佢呢啲咁嘅講法係不堪一擊嘅，不過奈何香港咧有啲盲毛啊嘛，盲毛多啊嘛。今日我哋呢個商台五個人打電話入嚟，三個撐我哋嘅，兩個撐鬧我哋嘅，兩個鬧我哋嗰啲一聽就已經見到底啦。有個女人話：你哋係咩講民意授權？咁梁振英民望都好高啊！但係咁即係我佢個民意調查嚟嘅喎，我哋講緊嗰個投票喎，係咪？咪見底咯， 咪睇到個水平。 系嘛， 即系睇到佢哋嗰啲 好多概念， 好多概念问题，好似今晚我去自由峰一样啫嘛。有个人打电话嚟，跟住就话我哋阻住啲法案通过啊咁。我问佢有边个法案被阻啊？唔识讲， 唔识讲啊嘛， 唔识讲。 啱啊，你呢、這个，你应该会即系咁样问翻佢就得噶啦。 佢答唔到啊嘛。 唔系最贱嗰个咧，讲起呢个就叫宋立功。嗱，呢个必须喺度谴责嘅。呢、這个契弟成日就有个机会曝光，就喺度噏衰过蔡子强。 喂，因為宋立今日聽啲民建聯嗰啲議員講啊嘛， 梗係唔係啦？佢有 agenda 嘅， 唔係呢個唔係一路係民建聯講先嘅，民建聯喺立法會講咗，咁宋立功又唔係好知，又冇跟立法會嗰啲嘅程序，又冇仔細研究，跟住咧就執民口水尾就當權威。 哇！呢、這個真係契弟都冇人有，天下一級契弟，即係喺學界嚟講，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嗰啲廣播界超級賤人女賤人咧， 咁所以呼籲 就係叫李慧玲，係咪？即係報紙寫專欄超級賤人呢、那個叫黃麗君，係咪？你今日去嗰個就超級小賤人，係咪？ 唔係嗰個今日都算公正喎，今日 咪叫咗你去。 今日唔係今日整個處理係公正。 叫咗你去咪冇咁賤啦，係咁簡單。佢都唔敢叫我去嘅，係咪？今日我見到鄧忍光，我咪講咯。我話你哋啲節目係咪都唔揾我嘅，封殺我。而家你嚟呢度同我講社區參與廣播，喺我事務委員會，不過我呢啲全部 off record， 係咪 ？On air 開緊會我就全部唔講呢啲嘢，係咪？我話你哋個節目改咗之後未，我打電話佢都冇得聽啊，冇得講啊！我主動打電話佢都冇得講啊！我話俾你聽，阿處長啱唔啱？我梗係喂，我唔係叫做督背脊，我係明講啊嘛！而家係我明教你曾你個陳燕平㗎啦，啱唔啱先？係咪先？我打電話入嚟，你唔放我電話入去講喎、啊？是咪先同我有關嘅嘢喎，戰過李慧玲啊，李慧玲都起碼點紅點綠搵過陳偉業去，不過啦咩叫陳偉業唔使嚟啊，咁係咪？ 嘩嗰、那個好賤喎、啊、真係。 兩次。 係囉。 有壞人壞動機做好事、 啊、 有叫我哋流民力量。 阿 Carol 負責聽電話嘅。 係 啊我都覺得話有冇搞錯，你弱人做節目都咁冇誠意咁樣。 唉呢啲咁嘅垃圾真係有病基本上就係、 是。心理問題又係心理問題。 嗱，我哋咧就嗱喺度即係代呢個主席叫我宣布啦，啊，聽日晏晝幾點啊？ 人民力量嘅主席， 人民力量主席幾點啊？ 後日， 禮拜三，咁啊，人民力量。 禮拜三你要講咧，重要日子，重要紀念日。 禮拜三咧係五區公投兩週年，五一六兩週年，人民力量咧就喺立法會門口集會 ，OK， 就紀念呢個五區公投兩週年。而五區公投兩週年呢，喺立法會嘅大會裏面呢，就係、是、繼續啊辯論呢、這、一個替死方案，所以有雙重意義。咁我哋人民力量就吹大雞啊，各位幫幫手，禮拜三晏晝四點鐘喺呢個立法會門口 ，OK？ 要清楚邊個門口，就喺呢個近海邊正式。